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最新的这个音乐类综艺节目《跨界歌王》的热度呢很高啊，随着这个越来越多的大家很熟悉和喜爱的演员的登上这个舞台，节目就受到的关注呢也是越来越高。那么其中呢有一个演员的表演呢非常的惊艳，其实说他是演员呢也不太准确，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的身份呢其实是一个歌手了，而且呢他在业内的名气还不小。那这个人呢就是波叔吴秀波。那么年轻时候的吴秀波呢和很多歌手都一起驻唱过，有这样的交道和经历哈，而且呢他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呢当年年轻气盛，也做出了很多很多特别奇葩的事情。不过呢随着成长和经历呢慢慢慢慢的冷静下来。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新录环节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个话题呢，很有意思，叫做放下野心的吴秀波。那么跨界歌王这个节目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收看，那么对于吴秀波的表现各位又感觉如何呢？欢迎各位都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总有人说吴秀波呢是那种大器晚成的类型，因为他走红的时候呢已经42岁了，年纪确实是不小了。但其实呢这种说法不太准确，如果说这个成功是可以用资本来衡量的话，那么他这个年龄段的演员歌手基本上没有几个比他成功早的，就是说什么呢，大家都一样差不多。16岁的时候呢吴秀波考取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系，那放在整个娱乐界呢他都算得上是最早考入专业院校的了。然后20岁的时候呢参加了这个加入了文工团，大部分呢20岁的时候呢在干嘛呢，可能还在学校里念书的是吧。甚至有的演员呢比如说黄渤呀孙红雷啊，他们20多岁的时候还没考学呢，当然他俩呢也算是那种大器晚成型的哈。在1987年的时候呢吴秀波在文工团几个前辈合伙开了一家这个小歌厅里当起了驻唱歌手，开始了自己这个谈不上正经的歌手生涯。结果没想到呢这一唱居然就是唱了10年。在那个时候呢沙宝亮、韩红、韩磊等等呢都还没出名，而且呢这几个人彼此都认识，吴秀波呢算是这些人里面最红而且也是最能挣钱的人。主要就是因为年轻时候呢吴秀波长得很俊朗，忧郁的气质当中还带着一点颓废是吧，这个很有歌手的范儿，所以说呢特别招人喜欢，而且呢他的嗓音也很独特，真的很有那种成熟男人的魅力。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波叔呢在跨界歌王当中演唱的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找不到。想要飞也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 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但我尝尽人情冷暖，但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我是一只小小鸟，来自吴秀波。凭借俊朗的外形，忧郁的气质，吴秀波呢在歌厅里很受欢迎哈。而且那时候呢，他呢没事还自己写写歌，所以说他这个状态呢就很受姑娘喜欢。那个年代呢，在咱们北京啊，歌厅是很火的，很多人都为了看他呢专门带着朋友到歌厅里去听他的歌。有时候呢，小姑娘带着这个男朋友去了玩，特高兴，这男的呢为了显摆或者说是好面子，就会听这个女朋友的话，干嘛呢？给吴秀波买花送花。所以说那个时候呢，这个吴秀波的吸金能力呢可以说是非常强的。他自己就回忆说哈，一个晚上唱下来能挣200多块钱，其中呢很大一部分都是观众送花的提成。据说哈，这个有一年临近年底的时候，他一晚上挣了5000块钱，当时呢给他高兴坏了。5000块钱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几乎是一个高薪家庭全年的工资。所以说呢，我们刚才就说到了，如果说成功可以用财力去衡量的话，那吴秀波绝对不算是大器晚成的类型。给我感觉来自吴秀波。 自由自在，爱就 给我感觉来自吴秀波。可乐妞说最喜欢波叔唱儿时，他的火呢不只是颜值还有才华，从开始做演员步步男主角没能红起来，后来呢改行去歌厅当驻唱歌手，开餐馆酒吧倒腾服装当艺人助理，后来呢又回演艺圈客串主持。波叔从事了很多职业，在不同的行业中找自己的位置，而今呢登上跨界歌王的舞台唱自己喜欢的歌，除了爱还有不忘初心。虽然说吴秀波当时呢很受欢迎，吸金能力很强，但年轻的时候呢他还是有一个挺大的一个缺陷，就是说什么呢，对于金钱呀没有什么概念，挣得多花了也多。他呢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挣了钱之后啊请朋友们吃饭喝酒啊聚 happy 啊。第一次吃披萨呢还是因为这个唱完歌请大家吃饭。他这呢怎么说呢，也算是这个是吧，活在当下了哈。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就看他这个在访谈节目当中就聊起这事儿呢，语速非常缓慢啊，可以看出他呢是非常喜欢并且呢还很怀念那个时期的。他就说了，因为那个时候呢所有年轻人这个心呢是真正年轻的，是真正没有想过什么后路的，也是真正勇敢的，是真正没有像枷锁一般彼此跟世界对立好坏不分的。话是这么说，但是呢在当时好景不长啊，随着这个时代的更替啊，美梦一样的生活很快就过去了，歌厅走下坡路了，吴秀波的这个短暂的黄金年代也慢慢的消失了。那后面怎么发展呢？先来听歌，保留纯真，依然是来自吴秀波。 梦境越久越纯，我的痴情越来越沉，随着你的脚步越走越遥远，我的思念越陷越深。还记得那个早晨，望着你忧郁眼神，我问你到底喜欢我什么，你说你爱我那份纯真，望着你，你的声音有些失真，我的眼角也有泪痕，分手的时候就忘记了道别，我没有悔恨，为了你就算容颜失去青春，就算爱情失去缘分，就算河床干枯的没有了水分，我依然愿意为你保存那一份曾属于你我的纯真。痴情越来越真，随着你的脚步越走越遥远，我的思念越陷越深。还记得那个早晨，望着你忧郁眼神，我问你到底喜欢我什么，你说你爱我那份纯真，望着你，你的声音有些失真，我的眼角也有泪痕，分手的时候就忘记了道别，我没有悔恨，为了你就算容颜失去青春。 保留纯真，来自吴秀波。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歌坛幸运录板块一起来跟大家聊吴秀波的歌还有他的故事。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随着歌厅呢慢慢的不再火热，吴秀波的好日子啊就越来越少了。最开始呢他还是那个状态啊，追求及时行乐，但是呢走着走着他突然间发现自己身边的人好像都散得差不多了。他发现有的人呢直接就转行了，有的人呢签了唱片公司做了真正的歌手开始发片了，还有的人呢已经在电视里打响了名头，而常驻的歌厅呢也都慢慢慢慢的关了张。当时呢吴秀波是不愿意离开这个行业的，他总觉得自己还年轻，经得起折腾，所以说呢他离开了北京，去了广州，再到云南。那么这段日子呢让他的成长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他总算是亲眼见证了一样在歌厅里唱歌的周迅被陈凯歌选中拍戏，因为年龄太大被当时身为歌厅总管的孙浩嫌弃过。所以说呢兜兜转转了一大圈，他才终于发现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该做出改变的时候了。继续来分享他的歌选择，来自吴秀波和李菲儿共同演唱的。说大家都不会像对待专业歌手那样对待跨界歌手的，所以说唱的怎么样大家心里有数就行，要求不会那么高。吴秀波呢是我这几年才注意到的一个人，还是从影视剧开始的，原来呢不太喜欢，不过呢看到他呢和另外一位朋友在节目里一开口唱粤语歌的时候，我感到惊艳了，从此呢对他充满了好感和期待。看来广仔还是只要跟他唱粤语歌唱得好他就开心哈。 那心不变，希望你能害我到地老到天荒， 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就算一切重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我一定会爱你到地久到天长。 还说把歌声和印象里的吴秀波联系起来真的好难，确实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呢他给我们的很深的印象和最多的印象都是影视剧里的形象，对吧？如果说第一次像这样不看他的脸 只听声音的话，觉得确实有一些难接受。选择来自李菲儿和吴秀波共同演绎的。我们还说回吴秀波的经历，他发现自己的时代过了，要做出改变了。他呢，在全国兜了一大圈，重新回到北京，干嘛呢？尝试做生意。刚才呢，我们听众也提到了哈，倒腾过这个衣服、电器，炒过外汇，开过美容院、服装店、酒吧等等。但他自己也说，自己不是一个懂得经营和管理的人，每一次做生意呢，都是规模不小，声势浩大，但是因为呢，还是对于钱没有概念，所以说他给员工开过高的薪资，免费招待朋友，结果最后都是经营不善收场。那他的朋友们也都觉得这是他性格当中怎么说呢，是一个问题才导致的这个结果。那么那个时候呢，吴秀波是一个不愿意去面对变化的人，前前后后忙碌了好几年，除了用挣到的钱给自己录了一张专辑，也就是爱之战，其他依然是一无所有。爱之战，我们继续来分享吧。 在开满鲜花的五月，发生了一场看不见的战争，那是我们的爱情之战拉开了序幕。在我还没有准备以前，你已攻克了我的防线，率领你所有坚强的誓言，占领了我的心。你那些美丽的容颜士兵，干这些烧杀抢掠的事情，杀死我亲爱的励志兄弟，抢走了我的爱情。我集结起最后的感情，与你做着顽强的抗争，在每一个黑黑孤单的夜里，受伤的总是自己。我终于做出决定，向你举起我珍藏的白旗，率领我所有爱的战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 是又到雨季了， 阴天下雨就是容易影响心情。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为什么心在变化呀？忘带伞了。 汛期将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雨天减少出行，多使用公共交通，绕行积水路段，听从交警指挥，关爱生命，远离洪水，人人参与，安全度汛。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快乐吗？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易转。0106865858，6865858，6865858。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以晴为主，光照强烈，将出现37度的高温天气。目前处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天气炎热，午后应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室内最好使用空调降温，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湘云录。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来聊吴秀波。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播出的作品，不管是影视作品还是音乐作品，各位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哈。今天的留言很多哈。王子凡说，刷微博看到这条，赶紧打开广播，哇，赶上了。樊杰华洛进说，现在正在听 Uncle 唱歌，真的没得说，岂止一个好字能形容呢。艾阳313也说了，秀波在跨界歌王的舞台上演绎了我是一只小小鸟，选择南屏晚钟都非常的精彩。然而呢，我独喜他和张宇在现场即兴合唱的猜心，这是两个有故事的男人啊。这个还有这个一杯清水906，他说谢谢波苏，谢谢跨界歌王，我没有机会认识歌手吴秀波，但是我们有幸看到演员吴秀波跨界来唱歌，足矣。墨香天使也说了，吴叔叔不要假装没有听见，又表扬你嘞，然后又圈吴秀波哈，不是简单的跨界歌王，而是真正的王者跨界，顺序不要乱，喜欢吴秀波先生以及他的作品，各类各界的作品。铁粉，铁粉，都是铁粉哈。在2002年的时候，34岁的吴秀波终于醒悟了，他决定呢改掉过去的生活方式，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去掉繁华，回归纯真。之所以他能够有这么大的改变呢，主要是因为他的孩子出生了，他感到了一种责任感，所以说呢主动开始寻求改变。当时呢有一个人算是救了他，帮他打开了事业大门。那么这个人呢就是电影甲方乙方的女主角刘蓓。很多人喜欢把这个字念成裴哈，刘蓓，其实那个应该念蓓，但是呢我们知道是谁就行了。那么这两个人呢相识很早，吴秀波呢还在歌厅里唱歌的时候，哎，这俩就认识了。那时候呢刘蓓在歌厅里过生，然后吴秀波呢给他唱了首歌，他呢就给吴秀波送了捧花，哎，就这么认识了，没想到呢后来还成了朋友。当时呢这个吴秀波给刘蓓打了个电话，把自己的情况呢跟他简单说了一下。刘蓓呢很仗义，直接把他呢介绍进了剧组，客串了8集的戏份。这个可不是一般的帮忙啊，客串8集的戏份真是够意思了。拍完之后呢，导演张健就觉得，哎，这个人还挺有天赋的。后来呢刘蓓一介绍，大家才知道他本身就是学表演出身的。哎，就这样刘蓓把吴秀波呢就带进了这个行业之中。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吴秀波一首名字很长的歌，叫做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呢？ 再一次我淹没在掌声中，眼前的你竟如此激动，黑暗中世界仿佛已停止转动，你我的心不用双手也能相拥。如果有一天我迷失风雨中，我知道你会为我疗伤止痛。也许我们的世界终究有一点不同，可是我知道你将会陪我在风雨中。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我会知道你在哪个角落，看人生匆匆，愿我们同享光荣，的梦永不落空。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就让我们把爱留在心中。也许有一天我老得不能唱也走不动，我也将为你献上最真挚的笑患难与共，感谢天我的心有你能懂，感谢在泪光中我们还能拥有笑容，虽然在此刻我们必须暂时互道珍重。请你为我再将双手人生匆匆，愿我们同享光荣，愿我们的梦永不落空。请你为我 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来自吴秀波。任性到底说，之前看了小说中高晓松对吴秀波的采访，在节目里吴秀波讲了很多年轻时的经历，感觉他算是经历过是非后能够真正沉得住气的人，和军师联盟中的司马懿有些相似之处。这个横向比较也是醉了哈。山竹说，感觉吴秀波的声音很神奇，唱歌的时候呢很有磁性，很好听，跟说话不太一样，但是呢也具有吸引力，而且呢我特别喜欢的是他的幽默睿智，还有成熟中的孩子气。刚才呢我们说到刘备呢很够意思，把他给带到了演艺圈里去，是吧？那么当时呢刘备和导演张健呢看出吴秀波的这个表演天赋之后呢，就直接拉着他呢拍了一部戏，就是什么的叫立案侦查，不知道这些这个粉丝们有没有看过哈。其实呢这部剧说明了明明白白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捧吴秀波。那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他是男主角不用说了，我们来看他给他配戏的都有谁哈。郭涛、傅彪、冯远征、牛莉、陶虹，够意思吧？这些当时都是一线演员呢，可惜那部剧呢唯独就是没有引起什么反响。那么直到很多年之后呢，他才慢慢迎来了自己走红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呢，吴秀波洗尽铅华，不会再像年轻的时候肆意挥霍，而是认认真真地开始打理自己的经济。 毕竟要养家嘛，是不是成熟一些了？好吧，一起来分享吴秀波和陈学冬一起在跨界歌王当中演唱的《南屏晚钟》。 匆匆，我找不到他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看不到他的行踪，只听到那南屏钟。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匆匆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 樊杰华洛进说，无论吴老师以哪种身份出现都自带王者风采，我们也是吴老师最最忠实的拥趸，他拍戏我们是影迷，他唱歌我们是歌迷，我们会一直陪他走下去。玛丽莲梦露是吴秀波的小宝贝，这名字也是醉了。他说哇好听，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希望波叔半决赛能唱这首，我们正在听。他还说这首歌真的是回忆杀，想到了去年虎啸龙吟发布会后波米一起吃海底捞，因你聚在一起的我们很幸福，而且他还发来了照片，看起来真的是很棒啊。 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 吴秀波加陈学冬一起演唱的《南屏晚钟》。那么其实呢，从正式当演员到真正走红的这段时间当中，吴秀波呢还干过很多很多的工作。因为那时候呢没啥名气，因为刚刚转行嘛，对不对，也没有拍那么多戏，所以说呢他在剧组里就干一些杂活，而且呢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拼命，当演员，做监制，当制片人，同时呢还会帮别的剧组制作配乐，做后期，甚至还帮忙改剧本。那什么活儿都接不到的时候呢，还给剧组当过司机，是不是真的想象不到哈？其实呢，那个时候支撑他这么拼命的还是身上的这一份责任。之前呢，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我每站到一个位置上，每站到一个角色上，就意味着有一份新的收入，那呢我这样才敢回家。那么至于后来呢成名，吴秀波也有自己的说法，他说一个房子我围着他呢走了一圈，我看见门在那儿，然后呢我就推门进来了，我觉得这个是对我这些年经历的最精准的一个形容。跳舞女孩来自吴秀波。 黑黑舞台，你独自弹着节拍，眼里的粉黛掩不住脸上的苍白，寂寞无限走过那昨天的岁月，卸妆的镜子里面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是谁给你的伤害让你变得如此无奈，爱情已失去它往日的色彩，誓言在风中摇摆。我亲爱的跳舞女孩， 从前的你还在不在？那些青春留下来的伤害，是否让你真的无法释怀呀？我亲爱的跳舞女孩，你可还在苦苦等待？等待能抚慰你寂寞的爱的你的情人可会回来呀？我亲爱的跳舞女孩，我亲爱的跳舞女孩。 王子鹏说，以前上学路上总是听876，现在到了外地还是第一次打开网络实时听广播呢。梁导也说，爱之战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歌的歌名呢都改过，跳舞女孩呢之前叫粉黛，爱之战以前叫五月战争，感觉还都挺文艺的。雪莉说，波叔真的是一个人才，爱之战专辑当中的歌他自己包办了词曲，有几首歌呢还是有李宗盛的味道，而且呢制作编曲非常精细，那时候如果说有选秀节目了，估计他去了肯定能红。 天的岁月卸妆的镜子里面，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是谁给你的伤害让你变得如此无奈？爱情已失去它往日的色彩，誓言在风中摇摆。我亲爱的跳舞女孩，从前的你在，那些青春留下来的伤害，是否让你真的无法释怀呀？我亲爱的跳舞女孩，你可还在苦苦等待？等待能抚慰你寂寞的爱的，你的情人可会回来呀？我亲爱的跳舞女孩，亲爱的跳舞女孩。 跳舞女孩来自吴秀波。最近几年呢，波叔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哈，是吧？要演戏，要做主持，要做制片人，工作越来越忙。但其实呢，吴秀波的心态呢，说真的倒没什么变化，估计可能就是这个过去经历的太多了哈，真的是能够沉淀下来了。那么波叔之前呢，在接受采访时就说，我呢依旧喜欢自由散漫的状态，依旧喜欢提笼架鸟，甚至呢依旧冲动而愤怒，但是呢这些东西好像在一瞬间就都不被允许了。不仅所有的报纸杂志说这些不允许，经纪人也说不允许，然后呢你就开始做另外一个功课，开始慢慢的适应这种生活。这种生活呢我直到今天还在适应。后来呢他在参加一档访谈节目的时候，要对这个节目呢很多人朋友都有印象，叫鲁豫有约嘛。鲁豫呢就问他说，如果一切按照他的想法去实现，他希望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吴秀波就说什么呢，我希望慢，我希望懒散，我希望舒缓。其实呢从这样的回答当中，我们能感受到他打内心眼里呢还是怀念年轻时候的生活状态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那这样的日子呢最近几年至少是不可能了，也许呢再往后可能又能过回去吧。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他的歌，吴秀波和陛下共同演唱的屋顶。这个要说这个陛下的名字哈，感觉这个就被占了便宜一样哈，一起来分享吧。 悄悄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 睡梦中被吵醒，我还是不确定，总会有动人旋律在里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吗？ 屋顶来自吴秀波和陛下的演唱。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最近两天呢，北京的气温非常高，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哈。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今天晚上10点，咱们的说电影节目呢，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是正义联盟，希望的朋友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也是北京文艺广播11点，我们再会啦。 另一个梦境。 睡梦中被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怎么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默契，用天线 排成爱你的形状。